世卫官员警告，随住病毒在欧洲蔓延，相信喉痘症的病例会在未来几个月增加。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5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偏东风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有机会暴露在病毒的空气啊，或者接触的情况之下呢，咁啊，真係要打齊疫苗。咁市民可能就覺得打疫苗都可能係超級傳播者，或者打疫苗都冇辦法完全預防嗰個感染。但始終即係防重症同埋死亡呢個係非常非常之重要。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嘅隔氣彎管內有足夠嘅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也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8个独立单元讲述8位公分人物故事。 1962年，核潜艇项目被通知下马，作为极少数的留守人员，黄毓华开始孤独的坚守，直至到1965年，中央决定重启核潜艇项目，他就将自己3年来的研究资料全盘奉献。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2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听众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 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今天是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听到这个熟悉的主题曲就知道今日是一个 beautiful 的星期天，而天气方面都相当之不错。开展 beautiful Sunday 之前跟你讲一讲今日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而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数日都会有几阵骤雨，所以由今日开始都是带定把遮在个袋度就最稳阵。室外录得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睇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4，即是中水平的。希望今日都可以叫做舒舒服服的一天啦。今朝早咧，林慧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觉得咦，好似比我想象之中咧大风同埋凉爽啊吓。所以如果咧可能真系身子比较弱啲啊，或者唔够瞓啊，长期疲劳嘅朋友咧，最好都系咧加多一件外套喺面咧，就好似安全啲，就唔会话俾风吹到咧，觉得自己好似好冻啊，手脚冰冷啊咁样啦。都系要保重身体咁啊，特别系咧，如果可能咧都系早出晚归嘅朋友啦，或者好似我咁样啦，朝头早好早起身翻工嘅，夜晚黑咧可能又唔系话瞓得好多个钟头咧，咁呢啲朋友仔咧就要更加注意，留意住自己嘅身体啦。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早咧，如果都有开心嘅事情想分享或者点唱，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合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镜中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是一抹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扬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

演人，然后痛苦被杀各囚禁。原谅我竟伤了三个心，繁忙自因我再自尽，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而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痛心，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加上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拒绝的说情离错加上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念潮水，坚决坚决地说清离去。

歌曲名字佢唱咗出嚟啦 ，Good Vibes Onl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长沙环荔宝道有两架巴士相撞，43岁巴士男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送院，其后证实不治。警方话凌晨12点几，一辆双层巴士同一辆旅游巴相撞，双层巴士司机昏迷并被困，由消防救出。51岁旅游巴司机手脚擦伤，两人被送到玛加烈医院。双层巴士司机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澳洲联邦大选结束，在二点算的选票中，在野工党预料胜出大选，领袖阿尔巴尼斯可望成为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到工党总部接受支持者祝贺。他發表勝利演說時說，澳洲國民選擇變革，感謝他們賦予非凡的榮譽。他對今次勝利感到謙卑，很榮幸有機會出任第31任總理。他的工黨團隊每日都努力團結國民，領導政府，先配得上澳洲國民。他又說將會推動團結及樂觀，而不是宣揚恐懼及分歧。他說稍後會出席在日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領袖峰會。他感謝現任總理莫里森多年的貢獻。莫里森較早前已經承認落敗並祝賀阿爾巴尼斯，現時對國家來說是要由分裂中恢復過來。根據已經點算的選票，目前領先的工黨已經接近獲得獨立執政所需的76個眾議院議席。自由黨和國家黨執政聯盟目前所獲席位不足60個。美國總統拜登今日進行最後一日訪問南韓的行程，下午轉到日本訪問3日。明日將會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首腦會談。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拜登和岸田文雄的會談中將會確認美國以本國核武保障日本安全的核保護傘的重要性。雙方可能在聯合聲明中列明加強美國以核和常規戰力參與日本防衛的延伸威脅來展開協調，希望進一步強化同盟關係，估計是要抗衡擁有核武的俄羅斯和中國。報道說岸田可能在會談中向拜登說明努力實現無核武世界的姿態，希望傳達為了加強延伸威脅、克服嚴峻的安全環境的同時，長遠推動核裁軍和核不擴散。本港新增228宗確診，包括16宗輸入個案。上環黃絲培訓機構多4名學生確診，累計增至21宗個案。上環淡仔3個多3人染疫，全部是黃絲的確診學生。另外，南區一間中學2名中一同班學生呈陽性，之前1名同班同學亦都確診，3人都打了一劑疫苗。衛生防護中心不排除3人互相傳染，已經要求學校消毒。當局在中環九如坊蘭桂坊酒店收集的15個環境樣本中，一個來自3304房廁所抽氣扇的樣本呈陽性。另外，下個月13日起，進入13類指定醫療處所，包括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政府牙科診所等，需要使用疫苗通行證，否則要出示到訪前48小時內的陰性核酸檢測結果證明。有關安排適用於訪客，包括陪診人士。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走错路，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纯属好友就够好，皆因交心不够早。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多失意，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坚持，每次见也未定期。过两年我再见你，拍膊头拍到最尾，更配为老友知己。 揀嚟呢一首我自己近来非常中意嘅作品，侧田 featuring Eric Kwok， 歌曲名字叫做《老伙计》。有用心听嘅朋友就知道，糅合咗两个大师嘅风格喺里面，无论系编曲定还是系唱腔，都可以融为一体啊！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6:42，继续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125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啊，就系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今朝早咧继续有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啦，同你一齐咧，希望可以分享一下多一啲开心嘅事情。第一位接听嘅朋友系阿发，早晨。喂，早晨。 Beautiful Sunday。 系啊，早晨，点啊？ 你好， 你好，你好。 全世界香港电台嘅听众都好，有精神。 系。系好紧要呢、這 个，好、啊、开心啊！今朝又俾打到电话，即系通电话。多谢你接听电话。 诶、唔好客气，多谢哥哥播你入嚟。 又多谢晒。今早又有好消息啊嘛！那个疫情咧就降温啦，宗数好少啦，而家、大家朋友仔更加努力啊！香港朋友唔使担心啊！香港福地好多好幸福嘅人，一定要坚持抗疫。 是啊是啊， 如果打得第四针就准备打针啦。 是啊是啊，都是。即是我觉得、疫苗啦，再加埋大家自己的自律性啦，咁嘅话呢，如果个意识都够高嘅话、应该 OK 嘅，应该可以再慢慢再压低啲个数字。 冇错。 嗯。 我哋呢边呢就我喺美国东岸打嚟嘅，就啲人呢就冇乜防范，所以嗰个疫情个数字呢冇乜点降嘅、所以我就话好香港咧就好幸福，多谢晒香港嘅好朋友， 系 咁样就 大家意识都好强 呢 边， 系啊，咁啊，我多谢香港电台啦，又有咁多个一二三四五个台都有得享受，可以全世界都听到，真系幸福啦。 系，我都好幸福，我觉得即系喺呢度工作嘅时候咧，系咯，多谢你哋打电话嚟分享啦，同埋有好多正面嘅信息咧，同好似你话斋咧，个个都听到咯。 系啊，努力不懈，任何时间又可以重温。 嗯， 一阵有嗱，听日有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 又工作快活人啦。 系啊， 系咪咁啊？晏少少又有啊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夜晚黑就 Open Out the Crowd， 又 成为音乐评人。 哇，哇你真系好熟悉、啊。 成日支持香港电台噶，香港电台就系我生命嘅一部分嚟。 哎呀，真系好啦， 都要留意。 系啊，其实中意听收音机嘅人都系咁样嘅，即系有个声音陪伴住左右咧。如果习惯咗嘅话咧，可能就每一日都听住个收音机啦，跟住听住嘅时候咧，又可以知道香港嘅资讯啊，啲新闻啦。我细个都系咁样噶，我一放假就扭开个收音机听住啦。 習慣咗。 上到網聽，全世界都聽到。 係啊係啊，而家就更加方便啦，又可以重温啦。 真係更加方便，真係好多謝你哋咁努力。 哎呀，唔好客氣，係我哋嘅使命嚟嘅。係我入嚟呢度做嘅時候，我都覺得，哎，為大家廣播係使命嚟嘅，呢一個職責嚟嘅。係啊，希望帶到更加多資訊啦。 廣播咧，我哋有得聽就開心。 咁就好啦，都多謝你哋嘅參與啊！你哋打電話嚟，提供多啲快樂俾我哋。 放啫， 係啊係啊。 有一件事我想提提大家，今早我睇報紙咧，我而家成日都係一唔係一成日，唔係淨係今日噶啦，一路都留意香港資訊嘅。 係， 就有啲成日喺度電騙啊，大家記得留意啊，有啲係同屋企人商量啊。 嗯，係啊，騙案都係好普遍。 商量。 啱啊啱啊！ 唔好俾人哋啊个人唔好中招啦，病毒唔好侵扰你啦，荷包都唔好中招噃。 系啊系啊，个头脑要时刻都好清醒啊。好啊， 你哋都播得好清楚啊嘛。边位朋友都系有人喺电话又好，电邮又边度问你攞钱咧？大家留意一下，一定要问清楚你最信任嘅人先至好。就唔好中招啊！ 搵人商量下先啊！好啦，咁啊同阿快讲到呢度先啦，多谢晒。咁如果咧，其实关于呢啲骗案嘅资讯咧，我哋咧神光第一线逢星期五朝早八点九咧，都有一个神光警星嘅环节咧，系同我哋香港警务处嗰度合作啦，有好多唔同嘅资讯都可以发放出嚟嘅，咁大家亦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咯。听一听下通电话先，早晨， 系早晨， 陈太早晨啊， 系啊， 系啊，点啊？ 今日咧就系我个孙仔。两岁生日 系阿孙仔叫咩名字啊？咁 孙仔叫做孙子睿， 孙子睿哦，子睿生日啦， 系啊系啊，今日两岁啦， 哦两岁就好开心啦，应该开始识讲好多嘢啦，识四围搞呢搞路啦，识唔识琴高琴低添啊？ 佢净系识得琴高琴低， 哎呀，即系活动能力强啲，如果系咁系嘛？ 系啊，讲嘢方面咧就生少少，净系识得掹掹同埋喔喔。 哦，会唔会系因为太叹喺屋企，唔使点样讲，已经有人递到埋去，所以唔需要学语言呢？ 唔系啊，净系识佢，净系中意讲，一系就叫阿公，一系就叫阿根， 吓、哦，即系特别偏好嘅呢两个系。 系啊，佢其他嘢唔系好讲嘅，净系讲佢啲外星话。 咁但系要开始训练下佢讲嘢都，即系唔好成日都由得佢净系讲嗰几句。 教佢都系咁样嘅， 咁要谂啲方法同佢玩下游戏，因为两岁其实个语言能力开始要发展咧，啲词汇都要追得翻。如果唔系咧，到出年翻幼稚园嘅时候咧，佢唔可以就咁讲外星话噶，系咪？ 所以九月就要俾佢去读嗰啲学前班。 系啊，学前班啦，一来如果唔系咧，就可以真系自己试下喺屋企谂一啲游戏咧，引下佢讲嘢，即系可能同佢变下魔术啊，开下嘢食啊，或者系玩下游戏嘅时候咧，都可以尽量教佢多啲生字，等佢可以自己试下啊，原来我生活上面都可以唔系净系讲呢啲咁少嘅字噶，咁多啲词汇慢慢吸引佢，或者带佢去街嘅时候，乜嘢都同佢讲下，好多嘴咁样咧，其实就可以令到佢哋咧试下自觉地学习。语言咯，咁佢个语言能力第时都会强好多噶。 佢唔讲噶，我哋都成日同佢讲嘢，乜嘢都同佢讲噶，佢但系都唔讲。 但系就要试下提高佢兴趣咯。如果系咁， 系啊，佢最中意轻铁，我哋都成日都话嗰啲系轻铁，嗰啲系车，有啲即系佢中意车嘅。 系 话俾佢听呢啲系车，佢唔讲噶。 哦，我以前都试过嘅嗱，咁啊试下引啲小朋友讲嘢好多方法嘅，例如佢最中意食嘅嘢啦，或者佢最中意玩嘅嘢啦，甚至乎佢最中意嘅故事书啦，可以同佢变下魔术嘅，即系同佢讲啊，如果你想食呢一个饼咧，你就要帮我讲个魔法，我哋数一二三变变变，咁试下讲下呢啲先得唔得？咁啊讲下个变字啦，跟住之后可能讲下入边有啲咩噶，系饼定系糖啊？嗱，你讲啱咗个盖就开噶咯，我哋听开唔开先？咁啊一二三开，如果讲啱就开，讲唔啱就唔开，叫佢试下再重复咁样讲。咁呢啲都好基本嘅一啲方法可以试下嘅。 佢唔肯嘅，佢因为我哋都试过好多样方法。佢连爸爸妈妈都唔叫。 哦，咁可能真系要会唔会考虑下带佢去啲专业人士度试下提高佢嗰个讲嘢嘅兴趣啊？ 会噶会噶， 系啊，因为咁样会 因为 比较好啲。 健康院都两岁，佢就话佢即系带佢翻去。 系啊，系啊，做啲检查啊、评估啊咁样咯。因为其实咧，早啲开始咧，令到佢咧对语言有翻发展嘅兴趣咧，咁就会之后冇追得咁辛苦。如果之后再大啲先至发现唔讲嘢咧，就可能要一次过追翻好多嘢要去学咯。咁同埋咧，其实好普遍嘅，而家真系好多情况都系小朋友因为可能觉得语言嘅需要啊，或者吸引力唔系好大嘅时候咧，咁就可能未必想开口讲嘢。咁所以亦都唔好话担心，系咪好大件事咧？其实唔会嘅。如果经过可能诊断啊，或者一啲专业人士。 事協助咧，可能一兩個月就突然之間噼噼啪啪咁樣講好多嘢噶啦。咁所以但係就要行呢一步咯，真係試下。 係啊，要啊，我哋都 係啊，努力啦， 將會係啊。咁我仲有咧，我保温哥華嘅阿姨，啱啱做咗婆婆， 哦，好開心啦，同埋好忙啦，係咪做婆婆？ 係啊，好忙啊， 係啦，做咗婆婆通常都好忙啊，即係湊住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哇，真係好唔得閒，對眼已經好唔得閒啦，望住佢係咁笑，係咁笑，同埋個嘴角又笑到好攰啦，跟住。 是啊，全家都好开心啊！ 系啊，有小朋友喺度系好开心嘅，同埋好热闹嘅，亦都你会谂好多点子去同佢相处啊，同佢玩啊，或者点样去栽培佢啦。所以其实咧，屋企多咗个小生命嘅时候咧，成家都好唔得闲啊，一齐围住佢转噶啦，已经。 系啊，那个成个环境都唔同嘅，个气氛 系啊。 咁仲有咧，帮我祝李少卿 系 31号。5月31号生日， 好啊！咁希望佢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同埋所有咧、 啊、 你屋企人都可以平安、幸福、快乐，好冇？ 好多谢，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好啦，多谢陈太，拜拜。好，我哋赶紧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 早晨啊， 李太，早晨。 系啊，芭比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 我终于听咗咁多年咧，第一次可以打电话。 哇，点解会咁犀利？有呢个动力要打电话嚟咧？咁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今日系我个女12岁生日啊。 哦， 今年升中， 系 啊， 系咪有安乐一个阶段升咗中学，可以又安稳几年先再谂大学？ 而家过咗先，因为疫情之后咧，真系觉得好多样嘢都好感恩咯、 啊。嗯，系啊，好多嘢得来不易嗬。 系啊，个女咧就叫做康恩嘅，咁佢系5月23号生日，咁、其实有个谐音好似吴二生咁样样吓，都 OK 咯。系咪真系吴二生咧？嗰阵时 系啊， 真系啊， 的士度生佢嘅。 哇，你好叻喎！咁你首先要处变北京先啦、啊，跟住喺嗰个环境度，真系你都应变能力好强，同埋适应能力好强、啊。 系啊，所以都好多谢嗰个的士司机咧，即系帮我哋引路去到医院咯，阿 Sir 又好感谢佢哋咯。 系系 系啊，而家谂翻都历历在目。 好深刻。 咁另外咧，就系、今年其实好今日我会同佢办一个喺屋企啦，因为疫情咁出去食饭，就喺屋企同佢整个 party 嘅。 系 咁今年因为爸爸妈妈早两年都喺国内度。因为疫情咧冇落到嚟啦，咁就有埋细妹啊，细妹迟啲可能会移民啦、啊，所以今年系今日好特别，因为好可能以后好少机会同佢哋咁齐人一齐庆祝生日啦。咁我因为其实藉住生日会系有一个即系好开心嘅家庭会咁样。 系啊系啊，而且影出嚟嘅相咧，个个都系挂住个笑容嘅。咁啊，第时睇翻嘅时候，呢一张全家福呢一张合照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啊好窝心嘅感觉，同埋会好记住咧当日即系今日啊康恩呢个 party 咧，大家嗰啲笑声啊，或者系大家嗰啲拥抱啊，各样嘢，其实都系好记得嘅。会 系啊，所以我今朝都自动自觉醒咗，而家喺度整紧啲吹波波啊啲。所以做个装饰咁样样咯，简简单单咁样样。 帮我啲回忆再加多啲点滴咯，通常都系咁嘅。如果咧，即 系 好似人哋以前小学去旅行咁样咧，早一晚瞓唔着，第二朝咧就神咁早咧就趌起身，跟住哎呀去旅行啦，去旅行啦，好紧张啊，好兴奋啊咁样。可能你而家都有呢个心态，好期待阵间大家见齐人嘅时候会系点样咯。 系啊系啊，即系都好感恩咯，因为都。因为疫情之后真系全家人好都冇机会出过去食饭 啊，系 啊，爸爸妈妈都年纪开始比较大啦，我哋呢啲即系夹喺中间，有老有细咁样咧，所以即系嗰种感觉咧就即系比较。咁多年都系第一次试咁样样咯， 系啊系啊，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嚟嘅，同埋真系嘅，我觉得疫情以嚟咧，令到我哋体会咗好多嘢，系除咗话好多嘢得来不易之外咧，就系、是、我哋喺有限度嘅可以做到嘅嘢咧，我哋反而会尽力去做，系嘛？嗱，平时可能咧唔系好觉得咧要成日都见到屋企人嘅，但系疫情之后咧就突然之间觉得啊见唔到啦，点算咧？要谂方法见。可能有啲人咧就由一个咧可能唔系成日探到老人家嘅 pattern 啦，就去到而家建立咗咧成日都要打电话或者系成日都要视像问候老人家，变相嘅关系都可能好咗，所以好多事咧都系有失，但系亦都有得，亦都希望呢啲得着咧可以成为咗我哋心里面咧记住嘅一啲原动力啦。疫情之后咧，无论个任何状况嘅改变咧，我哋都会更加珍惜，咁样就更加好咯。咁我哋记住呢啲难关，但系过咗啲难关之后咧，我哋又记住当中嘅得着，咁就可以将佢咧带咗我哋人生之后嘅路都可以用得着啦。 嗯，冇错。咁、我有少少祝福想俾个女。 好啊，好啊，好啊，请讲啊。 真系大气电波。 嗯。 我出个女咧就系、是、学业进步啦，因为佢今年升中啦。 嗯。 咁即系个心态已经都唔同咗，要俾心机读书。 嗯。 咁我哋爸爸妈妈，我哋全家人咧都好爱你嘅，同埋你要听教听话。 应该都好听话嘅，系咪啊？去到十二岁。 系啊，佢系啊，佢画画唱歌都好中意噶。 好叻喎，识画画唱歌，我都要学下佢至得啊！叫个女。 系啊，佢 好叻女。 比较中意首歌咧，叫做《少年》嘅，系梦然唱嘅、 哦。 如果有机会咧，睇下 Barbie 可唔可以帮我呢首歌点俾佢啊？ 好啊，我要揾下先，因为我估咧，我哋而家现有嘅唱片可能唔系好多，呢、這个钟数咧，我哋个 library 又未开门，所以未必揾得到啊！我听日搵机会再送翻俾佢啊，好冇？ 好啊，多谢你 Barbie。 好啊，多谢晒你电话。嗯，大家咁话好，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咧，应该听呢个钟头最后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我是 Jessica。 哦、Jessica， 早晨。 你唔记得咗啦，两三年前同你倾过偈。 系咩？你俾啲提示我。 九十八岁照顾街坊 嗰、哦、我记得，我记得、哦。 系啊，系啊。 啊，你近来好嘛？ 而家咧，我好开心。 嗯。 因为我妈妈咧前两日出院啊。吓。咁我好多谢我嗰啲医院，沙田医院啦、 啊。嗯。 同埋内科嘅威尔斯嘅刘顺辉。医生啦，咁佢同我讲啊打针就点知未打针、 嗯， 即系同妈妈打第一次，我好想咧佢即系一个情况去打咗佢，咁我就安心咯。 嗯嗯嗯， 咁点知冇打到，唔紧要啦。我而家系想祝福我妈妈咧，开心咧迎接咗佢97岁嘅生日啦，就嚟吓。咁、跟住胡俊宁嘅张姑娘琴日打嚟问我，问妈妈个情况我好好，而家食得落，咁啊、其实好小事，老人家有时久唔久都要 check 下医 生。系啊系啊系啊。 我今朝4:30起身、准备迎接你个电话，倾两三年前嘅嘢。咁而家唔讲咁多啦，因为要迎接新生命咧、今日我新。我养一对粒啤嘅雀仔， 爱情鸟啊，生咗只蛋啊，系咪啊？ 唔系，佢应该系孵咗。 啊，系啊，有雀仔 B B 啦。 唔系我呢对生嘅，系另一个朋友叫老 Van， 佢咧就好开心认识我，咁佢知我中意咧，佢话生啊生啊，咁佢就几个月后就俾我咯。今日咧我去完教会，晏昼就接佢。 哎呀，好开心啊！ 好开心，就系呢对雀到我屋企，同埋我妈妈咧，佢有灵性噶， 系 啊 系啊系啊， 佢知我妈妈出院啦，即系话婆婆翻嚟啦， 叫得好开心系咪啊？ 系啊， 真系，我都觉得佢哋系嘅。我以前都养过一对，跟住佢就生咗12个仔女咯。 哎呀， 系啊，所以我都知道呢啲雀仔系好有灵性，同埋我会成日同佢哋玩啊，放晒佢出嚟行噶。 啊、久唔久要同佢剪下毛毛啊，因为佢识转弯啊， 系啊，啱啊，啱啊，系啊。 咁我希望咧，而家咧啲老人家咧，其实咧应该同啲即系比较后生啲嘅倾下偈。咁其实咧系一个治疗嘅。咁好似我两三年前，我一抽咗我妈妈第五年嘅。开始 好叻，用 认知佢，唔系要用心用爱。我牧师都同我讲，我系一个爪线啊。咩叫爪线？即系搭线。我做唔到义工啫，我要倾两句啊，可以 帮下人啊， 帮下人啊。有唔明啊咩？嗰啲电信我唔系好叻啊，但我都教佢啦。嗱，有咩问题去嗰度啦，我免费同你收嘅。我识得个朋友，佢好开心。咁我就希望咧，有个情况就系、是。我妈妈佢继续开开心心，即系一个晚年喺屋企又好，喺边度，我唔想喺医院睇住佢咁样，即系佢起搏气，因为佢冇做啊嘛，五年前冇挤落去，咁我而家好开心咧，就佢挨咗五年啦，我希望真系再开心，我所以我有一个花名啊。要开心姐啦 我记住你啦 ,Jessica, 我都记得你之前有同我讲过话会落去推住妈妈之余呢亦都有同其他街坊去倾下偈呀睇人哋有咩需要㗎嘛、我记得你呀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好人好事嘅。 係呀其实唔係 其实我做唔到咩嘅。 都唔系㗎，你如果一句鼓励或者同人哋倾下偈呢，可能已经令到人哋哦本身可能好沮丧啊咁样啦，就可以令佢嗰日嘅日子开心返啲囉。 将心比己，做人都系将心比己。嗯、你将你开心嘅时同人讲啲乜嘢，你唔开心嘅时又讲啲乜嘢。咁、我希望呢，我哥哥呢两年冇返嚟啦。长洲话啲六月十号生日希望佢下个礼拜四呢见到妈妈。 就开开心心啦。 是啊，佢又好鍾意动物 嘅。嗯，咁就好啦。嗱，不过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只能够同 Jessica 倾到呢一度啦。我都希望可以呢个世界同埋社会多啲好似 Jessica 咁嘅好人好事，咁就最好啦。 桂芳酒店两名患者，其余都系机场或者酒店检疫期间发现。佢话兰桂坊酒店嘅15个环境样本中，一个嚟自3304房厕所抽气扇嘅样本呈阳性，一个房内嘅空气清新机样本不确定，剩低13个样本阴性。为咗谨慎起见，所有酒店员工同客人接受核酸检测。曾经喺今个月7号后喺有感染风险房间住过嘅客人，亦需要跟进第12日嘅强制检测样本，目前未发现阳性个案。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黑洞是神秘，是黑暗。 2019年，人类首次利用望远镜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 今年5月12日，科学家再次发布黑洞相片，黑洞的名字叫做人马座 A 星。 星期日晚8:30，STEM 想创实验室请来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讲师梁宝健博士，和大家剖析今次的天文发现。 STEM 想创实验室，主持周家俊，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啲去接种新冠疫苗啦。呢个系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嘅方法，快啲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是帮不到定是不想被人帮 呢？ 上癮呢家嘢恐怖在旁边嘅人劝唔到，嗌唔醒，只可以由当事人自己醒觉去戒除。今次 Simon 嘅新歌咧就系讲紧爱情当中对一个人上瘾嘅状态。作曲 Simon 自己，填词 T-Rex， 编曲有 Howin，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安俊豪《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点09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这个时候除了有 Barbie 林慧之外，你也都要跟萨拉玛巴基讲一声，萨拉玛巴基跟阿莎先生讲一声，萨拉玛巴基开心得滞啊，见到你实在。 萨拉玛巴基噶 Barbie， 萨拉玛巴基噶先生， 萨拉玛巴基，今晚， 萨拉玛巴基好空。我们呢真的希望呢每一个星期日早上去到七点钟之后呢，多了一把声都可以多些朝气多些活力啦。同埋咧，最近都有人问我，咩叫做 Salama Bagi 啊？咁有啲新听嘅朋友仔咧，咁啊同人打招呼都可以咁样讲嘅，系啦。如果想再简单啲咧 ，Bagi 系啦。如果想祝福人咧 ，Salama 几好用你话呢句说话，又可以一分为二，跟住又可以不停咁样重复同一句说话，就系打招呼嘅方式啦。咁样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咧有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同埋一个好嘅开始啦。嗱，好多时咧，格先生，你有冇发现咧喺街上面咧经过嘅人咧，都系会戴住个耳机咧去听歌啦，去塞住只耳仔啦。咁我有时都喺度谂噶，阿欣妮姐姐咧就有时睇到，有时睇唔到啦。因为如果包咗头咧，就睇唔到只耳仔咧，就唔知道有冇听紧嘢啦。 系 咁啊，有阵时咧都睇到佢哋系即系有啲有线嘅耳机，又楞咗条线出嚟咧，咁就睇得清楚啲，知道佢哋原来系听紧音乐啊，或者可能讲紧电话咁样啦。好啦，有冇怀疑过或者有冇谂过，到底人哋姐姐啦，同埋香港人听歌嘅选择有咩分别呢？ 我自己就觉得香港啲印尼姐姐就应该啱啱开始听翻啲，如果系啲雇主介绍俾佢听，佢会听。但系如果唔系听广东歌，新嗰啲广东歌，但系如果唔系咧，就比较少会接触到广东歌。虽然系香港， 因为可能电视方面咧，就最多都系听下啲主题曲啦，又唔会话好多啦。或者如果系啲推介音乐节目咧，又未必会晚晚有啦，亦都未必撞得正雇主睇电视嘅时段啦。咁姐姐又未必会真系好主动地去谂下，到底有啲乜嘢嘅歌好听咧咁。咁另外仲有一个原因咧，就系阿格先生之前都有同我讲过嘅，就系原来咧，可能真系唔系非常之明白啲歌词，系咪啊？ 就真係雖然講廣東話嘅時候，我覺得係識去出面同人溝通啦，買餸買菜啊，去餐廳點啲嘢食嘅時候冇乜問題啦。但係點解如果聽廣東歌咧，聽極都好似唔係咁明嘅？ 唔係咁明添啊？ 唔明添咯，有時。 咁嚴重，但係有啲歌我知道有好多人都會即係中意聽或者成日播，但係其實唔明嘅。 唔明㗎，唔係好明㗎。你記唔記得我有問過你係講乜嘢？ 有啊，你有時聽到啲字眼，間唔中會問下呢個係咩意思啊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你都起碼會 spot out 到嗰個係一個字眼咯，即係一個 vocab 咯，而唔係話嗰一句嘢冇意思咁求其幾個音咁樣問我咯。即係你都知道係乜嘢，咁所以我覺得你又唔算係完全聽唔明咯。即你可能都听得明一啲，但你又可能听唔明晒咁样咯。我嘅认知系咁样啊，会咁我唔知道到底人哋姐姐系点样啦。咁不过咧，今朝早都不妨可以测试下嘅，因为咧 测试我， 我真系想测试下到底阿格先生啦。我哋试下快歌先啦，好唔好啊？嗱，呢只好快嘅，睇下你听唔听得切，同埋都几多系一啲要 rap 听佢讲嘢嘅部分。 Ooh yeah， 揀好香水趁发型布系转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戒备，连忙回避。Oh my Lisa 头先嘅认知咧，就系啲英文啦，同埋系巴拉巴拉咁样嘅。听埋后半只，睇下你又听到几多咯。 一分三十秒九落到楼，冲出路口同的士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如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回收中有两个，等几 round 就俾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是个助手。吹水怪逼爆裂口，好想借过半步。Come on， 新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查。Come on， 现实未能预料，着急解决到吗？讲讲到最尾要我照等候。Elevator。到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 唉 ，Call me 连环不幸 Mr. D。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加暴躁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格 Barbie， 格先生。我哋啱听过呢只歌系 Elevator， 系 Eden Lui 唱嘅， 系啦，女爵安唱嘅 Elevator。咁啊，问下格先生到底听到几多成啦？ 啊，但系我 before 我未讲之前，格 Barbie 觉得我个广东话系乜嘢 level？ 我觉得你啊，都有八十分噶，起码 OK， 系啊，其实八十至九十啦，我觉得。 咁你 觉 得我会同啲印尼嗰啲格格咧，系同格格嗰啲 understanding 好少少？ 我覺得你好過格格嘅嘅 understanding。 OK， 咁但係你頭先播嗰隻歌嘅時候，你望住我，好似你有笑喎、 哦。你做乜話俾人聽我笑你啫？ 但係我自己都笑嘅。 你我都想讲嗱，其实我真系好少咁样笑人，即系熟嗰啲先会笑。平时我通常都唔系好笑噶嘛，你知啦。咁但系咧，我头先望住你咧，我系笑到咧好开心咯，我真系完全控制唔到，因为我见到格先生好似咧一脸茫然啦，同埋啊 我系叫佢妈咪唔好嘈，唔好嘈，唔可以讲嘢，唔好笑，唔好笑，我慢慢听， 佢叫我唔好嘈， 唔好嘈，唔好讲嘢。但系讲真句，好彩而家嗰啲歌咧，我觉得广东歌咧，而家好多啲巴拉巴拉嗰啲咧。同埋咧，好多有兩句英文嘅啦，咁我就真係聽得到咧 ，I like it 啊，嗰啲啊 ，My way 啊，嗰啲 ，Come on， 嗰啲我明啊，當然係嗰啲 好重要嗰個歌名，你明 ？Are you ready？ 嗰啲我明啦，但係如果譬如話係嗰啲唱咧，真係有大部分我係唔明嘅，rap 嗰方面咧就都聽得到嘅，咁如果係成首歌咧總結咧咩意思咧，我都仲要問你嘅，係實在係想講乜嘢，因為我係聽到一段段，知道一段段，但係連住咧係佢想講乜嘢咧，我都要你解釋俾我聽嘅。 你知唔知咧？其實咧每個人聽歌嘅習慣都唔一樣啊，我自己咧其實聽歌咧。 我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唔系好听嗰啲歌词嘅本身，我自己吓，我系听咗个音乐先嘅，或者我会听咗嗰、那个成个歌嘅感觉啊，编曲先咧。其实我最后先听个歌词嘅，咁所以咧，我自己本身唔系非常之留意。咁但系咧，因为我哋即系工作需要啦，咁你都会可能尽量接触多啲，譬如啲 MV 啊嗰啲睇过晒啦，或者知道晒个文案只歌系讲咩，咁所以我会知啦。咁但系如果我自己本身系听歌习惯咧，我其实唔系好中意睇歌词嘅，所以好多时咧啲朋友介绍啲歌俾我听嘅时候咧，我系要刻意去睇咗个歌词，我先知道人哋点解要介绍嗰只歌俾我听。因为啲人同我通常都唔同噶，我就系听个编曲、听个音乐，哦，原来个歌词可能完全唔关事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咧就会系凭歌记忆咧，就系睇个歌词，然之后就觉得咧系嗰个旋律啊，同埋嗰个音乐嗰、那个即系譬如嗰啲伴奏啊、编曲啊、混音啊等等咧，就配合咗个歌词嘅意义。咁所以咧其实系好唔同咯，即系去睇嗰件事嘅时候。所以我隔先寻问我只歌讲咩，我都要谂一谂噶。即系如果我唔系真系认知嘅话，其实我可能未必听到佢讲咩噶，因为我听嘅时候其实我唔好理啲歌词啊， 差唔多。因为 Gabby 我自己都系，我都系听翻啲音乐啊，同埋听翻唱歌嗰个人嘅声啦，中唔中意啦。如果真系听到咁上下，真系自己觉得好中意嘅话咧，就会想知道佢讲乜嘢啦，同埋有时系好想跟佢唱 哦， 系啦。咁就有啲歌咧，你就可以跟佢唱；有啲歌咧就系好似譬如话广东歌，我觉得系好有困难， 系 几乎未唱过一首广东歌啦，自己。 但系咧。你有冇听过人哋讲话咧？其实学习一个语言咧，最容易去上手就系听嗰啲歌之后咧，就再去学埋嗰啲歌跟住唱，咁就系最容易学识一个语言嘅方法咯。 会唔会话系啲儿童歌会容易啲咧？吓， 都可能系嘅，由浅入深。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咪教我日文咧，佢系开始教我唱嗰啲民谣同童谣先嘅。跟住就开始解释俾我听嗰啲歌到底当中系咩意思啦，跟住学识咗之后咧，其实就可以学埋嗰啲一系列嘅词汇啦，咁然后就再去学绘画，然之后再沟通咁样咯。咁所以我相信其实学一个语言咧，听歌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到我自己大个嘅时候学其他语言咧，我就冇听佢啲歌嚟学啦。 但系实在讲真，要背嘢都系嘅，因为如果譬如话读书嘅话咧，背嗰啲譬如话啲乘数表啊，有冇噶？有冇乘数表歌噶？或者系嗰啲 chemistry 嗰啲嘢嗰啲， 我会宁愿就咁读书咯。 都系咁样唱嚟背嘅，有啲系真系背到嘅。 其实都系嘅，我觉得语言其实可能对音乐都有关系嘅，即系好多人都话听国语歌去学普通话。我觉得我都算系咁样学嘅，即系学嗰啲音啊，或者人哋点样咬字啊、吐字嘅方法靓啲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如果去学一个完全唔关事啦，其实我觉得普通话都容易啲嘅，即系有少少元素同你本身嘅广东话都有啲接近啦。咁但系如果你由一个可能系东方语言去学一个西方语言嘅时候咧，譬如我嗰阵时学法文啦，我觉得唱歌系冇乜用，即系你首先应该要学咗佢嗰个语言嘅系统先啦，即系譬如可能啲文化嘅前后啊，譬如法文就再多样嘢啦，即系啲男性同埋女性嘅字又会有唔同嘅 grammar 啦，咁所以就会可能系有唔同嘅嘢。我嗰阵时法文只系识一只歌咋，就系数字歌咯，系啊 ，under toi bonjour je suis Nicolas 咁样咯，即系就系唱呢啲咯，即系完全系数数字，咁即系可能好似啲小朋友数一二三咁样啦，我相信吓，咁啊唔知道系唔系真系咁样咧，就同学习语言有帮助啦。不过我觉得人哋姐姐都不妨可以听多啲歌嘅。 喺花园里铲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棉被，想起我繁忙写眼时。风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约会反假事，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可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爱你行先。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又交俾阿格先生介绍下呢一只歌咯 ，Long D 系啦 ，sung by Jace Chan， 嗯，非常好。你即系其实咧，我觉得有时咧，可能真系因为想多啲人去明白嘅个关系咧，就多咗好多英文嘅元素喺啲广东歌里面咯，亦都系一种文化嚟咯，我觉得。 真系如果人哋唔识听嗰个语言，嗰啲系会帮到手嘅、嗯那个歌名啦。你因为你打嘅时候，你打到出嚟啦，起码你要 search 嘅时候，系个 search machine engine 嘅时候，你 search 咧，如果系中文嘅时候咧，我哋系要揾 copy and paste 先去再去做嗰个步骤系比较难嘅。同、嗯、埋如果真系要知道咩意思嘅话，如果系嗰个平台嗰度有个 subtitle， 即刻可以有个英文嘅即时嘅翻译咧，系会好好多。嗯、有啲咧，如果系以前嗰啲，如果人哋中意唱卡拉 OK 嗰啲咧，嗰、 嗯、 啲。唱嗰啲 A B C D 嗰啲，好似譬如韓文嗰啲，係直情打埋 A B C D 出嚟，或者日文歌就打埋個 A B C D 出嚟，你可以跟佢唱咯、 嗯。 泰文嗰啲都 A B C D 出嚟，雖然佢有泰文，是但係佢打翻啲泰文嗰啲字。 啊，係啊係啊，我都記得以前係啊，我中學嘅時候咧，想學嗰啲日文歌咧，我個同學都係咁樣揾咗啲咧，廣東唔係英文嘅拼音啊，類似啦，即係可能係嗰啲卡塔卡納拼音嘅英文版咧，跟住佢就跟住嚟唱，跟住哇咁犀利嗰啲。你识唱噶，咁跟住佢话我唔系，其实我跟住啲音唱嘅啫。咁 你记唔记得之前咧，我哋有啲价格咧系唱歌嘅时候咧，系、嗯、就系因为攞广东歌系逐只逐只字写埋印尼文去， 就好似我嗰阵时学印尼歌一样啦，我都系逐只逐只广东音咁样 mark 住嚟学嘅啫。所以咧，即系都可以试下咧，透过听歌啦，同埋跟住嚟唱嘅歌咧，就学下啲广东话嘅套字，可能对于印尼姐姐嚟讲都有帮助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长沙环荔宝路有巴士同旅游巴相撞，43岁巴士男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送院，其后证实不治。事发喺午夜12点几。警方說一部雙層巴士和一架旅遊巴相撞，雙層巴士司機昏迷並且被困，要由消防救出。51歲的旅遊巴司機手腳擦傷，兩個人送到瑪嘉烈醫院，雙層巴士司機證實不治，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澳洲聯邦大選結束，在已經點算的選票當中，在野工黨預計勝出大選，领袖阿尔巴尼斯可望成为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到工党总部接受支持者祝贺，他发表胜利演说时候说，澳洲国民选择变革，感谢他们赋予非凡的荣誉，他对今次胜利感到谦卑，很荣幸有机会出任第31任总理。 他的工党团队每日都努力团结国民，领导政府才配得上澳洲国民。他又说将会推动团结和乐观，而不是宣扬恐惧和分歧。他说稍后会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他感谢现任总理莫里森多年来的贡献。莫里森较早时候已经承认落败，并祝贺阿尔巴尼斯，现时对国家来讲是要从分裂中恢复过来。在已经点算的选票当中，目前领先的工党已经接近取得独立执政所需的76个众议院议席，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目前所获的席位不足60个。美国总统拜登今日进行最后一日访问南韩的行程，下午将会转到日本访问，明日将会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首脑会谈。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拜登和岸田文雄的会谈将会确认美国以本国核武保障日本安全的核保护伞的重要性，双方可能会在联合声明当中列明加强美国以核与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胁来展开协调，希望进一步强化同盟关系，估计是要抗衡拥有核武的俄罗斯和中国。报道说岸田可能在会谈当中向拜登说明努力实现无核武世界的姿态，希望传达为了加强延伸威胁、克服严峻的安全环境的同时，长远推动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分别与瑞典女首相安德松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土耳其早前表态反对两国加入北约。埃尔多安敦促安德松采取具体举措，停止从政治、财政和武器方面支持恐怖组织。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就说与埃尔多安进行公开和直接对话，讨论芬兰加入北约事宜。芬兰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会保持密切对话，强调芬兰作为北约的盟国，芬兰和土耳其将致力于保障彼此安全，两国关系将会更加牢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唉， 嗌乜嘢啊？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唉， 你个负面正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点挨住张 sofa 啫。 你仲嗌？你咪想死啊！ 我有咗嗌老公度扮嗲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嗌，会令到你嗨嗨嗨。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就算冇机会去唱歌， 我一定可以寫到歌噶嘛，我係一個即歌手，係等待係正常嘅。我哋呢一行好多都係被動嘅，但係我至少可以寫歌俾人啦、我個人就唔係好 outgoing 嘅，咁所以都需要少少勇氣嘅。寫完歌就要去可能係敲下門或者問同個歌手，你有冇興趣聽？我係林奕康，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逢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好心情經理人。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噶、 正就正在做咩主题嘅节目都得， 拣健康及精神健康又得，拣宗教及哲学亦得， 拣少数族裔又得，拣自选题目亦得，得咗。 CIBS 你想申请做咩电台节目都得。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四位成员拥有同一个创作音乐的梦，用最适当音符让乐迷抒发不同情感。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最强四人组合音乐特辑。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李知恩妮，而家在大学读3年级的 Laura。最初你来香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令你觉得很惊讶或者很难适应的呢？ Hello， namaku Laura， aku mahasiswa di salah satu universitas ternama di Hong Kong。Kalau urusan tinggal sih kaget gak kaget, gak ada bidet, gak ada apa semprotan toilet, itu susah banget sih hidup gak ada semprotan toilet。 Laura 刚刚就提到生活上面呢，她觉得香港的洗手间没了冲 pat pat 的花洒，她觉得很麻烦，不过就没有令她太过惊讶的。咁飲食方面呢，有冇啲咩特別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Dulu aku pikir pineapple bun tuh dari nanas, terus aku gak pernah mau makan karena ya aku gak suka nanas. Terus ternyata pineapple bun itu ya roti biasa dan enak. Jadi sekarang itu salah satu makanan kesukaanku di Hong Kong. Pineapple bun itu kayak roti biasa, cuman bawahnya tuh lembut, cuman atasnya tuh kayak garing, rasanya manis, sedikit gurih. Pokoknya harus coba sih, karena itu salah satu khasnya Hong Kong. Biasanya aku belinya di Sai Kung, kalau nggak di Mongkok. Itu yang dua paling enak sih. Biasanya belinya yang dalamnya ada butter, itu yang paling enak. Laura 話最驚訝嘅應該就係對於菠蘿包嘅誤會啦。佢以前以為菠蘿包係有菠蘿噶，因為佢唔中意食菠蘿，所以佢咪唔食咯。後來佢發現原來菠蘿包係非常之好味，而且冇菠蘿嘅麵包，上面鬆脆，下面鬆軟，甜甜地，亦都帶啲鹹味。佢最中意嘅食法就係加片牛油入去，即係菠蘿油啦。而家菠蘿油成為咗佢喺香港最中意食嘅食物。平时佢话好食嘅菠萝油，佢会去西贡或者去旺角买。而如果你未试过菠萝油嘅话，佢话你一定要试下，因为佢觉得呢一个系香港嘅特色食物之一啊！哇，果然识食吓。嗱，我知你喺疫情底下咧就冇周围去啦，通常都会留喺屋企。咁喺屋企你最常做嘅系乜嘢咧？ masak sih pastinya masak macam-macam， 嚟 masakan Korea。Masakan Itali, tapi Indonesia belum sih, karena terlalu banyak bumbunya, nggak bisa cari di sini. Tapi ya masak dan olahraga di rumah, karena nggak bisa dine out juga kan. Laura 话当然系煮饭啦，佢话佢会煮各种各样唔同嘅食物，韩国菜、意大利菜佢都会煮噶。不过佢仲未开始煮印尼菜，因为佢话煮印尼嘅菜式咧需要太多香料啦，而喺香港佢仲未揾得晒，所以咧暂时都未开始煮印尼嘅菜式。而在屋企，佢大部分時間都是煮嘢食同做運動。咁喺香港嘅呢3年裏面，有冇話邊一個地方你係最中意嘅咧？ Kemarin pas udah mulai semua restrictionnya diangkat, aku pergi hiking ke salah satu waterfall yang ada di Sai Kung, dan itu menarik sih karena ya nggak pernah aja mengunjungi tempat kayak gitu baik di Indonesia maupun di sini. 佢话佢啱啱去咗西贡嘅小夏威夷瀑布嗰度行山，佢话嗰度咧非常之有趣啊！佢从来都未去过一个咁样嘅地方，无论系喺印尼定系喺香港，所以佢自己非常之喜欢。香港咧系好多好靓嘅自然美景，希望咧嚟紧嘅时间咧，亦都可以发掘到更多香港嘅美景，亦都喜欢喺香港嘅时间。今集多谢晒 Laura，Thank you。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Gotta keep looking for a better day. So cara cara lain biar kita bahagia. Even when the whole world falling apart, never really meant for you to lose your heart. But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Seiring langkah kita terjalin indah, mentari bersinar cerah. Senyummu usai, kita merangkai awal baru. Sakit? Kenapa? Osteoartritis, gangguan kesehatan kekakuan dan peradangan pada sendi. Sendi kita menua seiring usia kita. Berkurangnya cairan sendi berarti tulang-tulang lebih sering bersentuhan. Ini bersama dengan gerakan bertahun-tahun dapat menyebabkan tumbuhnya taji tulang di ujung sendi atau di bawah tulang lunak yang menyebabkan artritis. Artritis bisa merusak sendi, biasanya terjadi di sendi yang menyangga berat tubuh, seperti sendi lutut. Tapi tadi kamu tidak apa-apa kan? Terbentur saja kan? Untung deh. Artritis bisa menyebabkan nyeri, bengkak, rasa panas, dan kaku. Kegiatan sehari-hari akan terganggu. Contohnya ya, kalau lutut menjadi kaku, naik turun tangga dan jongkok saja sudah sakit dan tidak kuat loh. Bisa-bisa menghalangi kemampuan menjaga diri. Makanya harus selalu menjaga postur yang baik untuk meringankan tekanan di sendi-sendi kita, bisa membantu mencegah dan meredakan osteoartritis. Untuk informasi tambahan tentang pencegahan kondisi tulang, sendi, dan otot, boleh bertany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bergabung sebagai anggota tanpa biay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咧，格先生有冇觉得咧翻工啊，出门口嘅时候咧，都有一阵哇，好凉爽嘅感觉咧？ 系噶，觉得系凉凉地噶。我今日咧系冇带外套，所以我系惊惊地。 系啊，我今朝都觉得好冻。其实我翻屋企谂住换翻件长袖衫先啦，而家 就都好彩 OK 嘅。 嗱咁啊，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咧今日咧其实都天气多变啊吓。今日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29度。咁通常咧唔掂三字头咧，即系都系凉凉地啦。再加埋因为有骤雨啊，同埋多云咧，冇乜太阳晒住，可能咧大家就真系要留意带翻把遮啦。咁啊，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数日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所以咧如果带咗把遮咧就唔好拎翻出嚟啦，孭几日啦，咁就安全啲。随时咧如果落雨嘅时候咧就唔使照头淋啦。星期六的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系86%。再睇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4嘅，咁啊中水平 OK 啦。还可以啦。 Sekarang temperatur 25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6%, kualitas udara sedang ya, dan juga sekarang ini berawan dan juga akan ada hujan 1-2 kali di pertengahan hari, ada mataharinya,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9 derajat Celsius, juga berangin ya. Sedangkan ke depannya 1-2 hari juga akan ada curah hujan. Kalau mata adalah jendela jiwa, maka lutut adalah kunci mobilitas. Karena sendi lutut adalah sendi yang menyokong berat, beban sendi bertambah kalau berat badan kita naik. Ini mempercepat kemunduran. Jadi langkah pertama untuk melindungi sendi lutut adalah menjaga berat badan normal. Ada salah paham bahwa untuk melindungi sendi lutut kita harus mengurangi gerak, karena percaya bahwa lebih sedikit dipakai, lebih sedikit yang rusak. Tapi kurang aktivitas berkelamaan dapat memperburuk kerusakan sendi. Maka untuk melindungi lutut harus melakukan latihan angkat beban dan perenggangan yang sesuai. Dalam latihan angkat beban, tulang menyangga berat tubuh atau berat tambahan. Ini memperkuat otot di sekitar sendi, jadi bisa membantu membagikan tekanan di sendi dan kestabilan sendi. Perenggangan meningkatkan kelenturan dan jangkauan gerak urat, membantu menurunkan tekanan di sendi. Untuk informasi tambahan tentang pencegahan kondisi tulang, sendi, dan otot, dan untuk belajar tentang latihan yang sesuai, hubung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Boleh bergabung di sana tanpa biay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格先生，你知唔知咧？最近咧，大家又开始喺度讨论翻咧，到底打疫苗嘅一啲情况系点样啦？咁我知道咧，好多人都已经系打晒三针啦，咁啊，而且咧都准备打第四针，甚至乎可能有啲朋友已经会坐言起行咯，有啲相关嘅行动去做咗咯。咁所以咧，今朝早咧都想带翻一啲新嘅资讯俾大家啦，就系关于咧18岁至到59岁嘅人士咧就可以打第四针啦。咁啊，听翻呢个相关资讯咧，如果你都有需要或者你系想安排打针嘅话，咁就可以睇一睇有啲乜嘢嘅途径啦，可以去打第四针咯。咁根据咧呢个联合科学委员会同埋专家顾问团喺5月19日作出咗嘅呢一个暂议共识。建议咧就系讲到未曾受感染嘅人士，首先你要未曾受感染嘅人士啦。咁如果咧你嘅年龄系介乎18岁至到59岁咧，而且亦都有较高风险暴露或者系有个人需要嘅人士咧，就可以咧选择接种第四剂嘅新冠疫苗咧，去获得额外嘅保护啦。咁啊，头先所讲到呢啲咧比较系高风险嘅人士系会包括咗乜嘢咧？咁啊，可能系一啲从事医疗机构嘅朋友啦，安老或者是残疾人士院舍的员工，又或者是工作环境有较高暴露和传播风险的员工，例如可能是参与一些前线的抗疫工作，或者是提供跨境运输和受管制站在港口工作的人士，亦都可以因应着自己的个人需要，例如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要去海外升学或者旅游，都是需要有了四剂疫苗的针卡才可以通行得到的。但是你也要注意，如果你就算是符合年龄啦，冇受过感染啦，又或者是有以上一啲个人需要啊，同埋工作需要嘅朋友咧，都好，咁都要记住咧，第三针同埋第四剂嘅疫苗咧，最少相隔咧要有6个月嘅时间。嗱，即系话咧，如果你譬如上个月或者前个月打完第三针咧，而家系未够时间噶，因为最少相隔6个月。咁而相同嘅做法咧，亦都系适用于同一个年龄组别群组嘅康复者。咁即系譬如啦，我当啦。譬如我自己咁样啦，我3月打咗第三针，咁我咧就要等最少6个月咧，先至可以打第四针啦。咁虽然我都系符合呢一个18至59岁嘅年龄群组啦，咁但系咧我都需要系等咗呢一个嘅日期先至可以啦，即系等够6个月先至可以。咁咧嗱，但系如果你咧已经可能旧年打咗啦，咁而你又可以系合乎资格嘅人士嘅话咧，咁你就可以考虑啦。嗱，由5月21日即系琴日开始啦，去到5月25日咧，合资格嘅市民咧就可以去到各个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又或者系公立医院嘅接种站咧，领取即日丑接种第四剂嘅疫苗啦。咁啊，如果咧想喺网上预约嘅话咧，咁就要喺5月26日上昼8点之后咧，上到去呢一个网站www.covidvaccine.gov.hk， 咁你就可以预约接种第四剂疫苗噶啦。 Nah, sekarang ini dianjurkan kalau orang yang umur 18-59 itu sudah boleh menerima dosis keempat dari vaksin COVID-19 loh. Jadi sekarang ini ahli menyarankan dari pada tanggal 19-95 yang lalu ya, untuk mendapatkan proteksi perlindungan ekstra ya. Jadi orang-orang dari umur 18-59 itu yang belum pernah terjangkit COVID ya, dan juga yang resikonya tinggi, maksudnya resiko tinggi itu yang kerja di sektor kesehatan, misalnya di rumah sakit dan yang lain-lain, orang tua yang berada di panti atau anak atau orang luar biasa yang berada dalam panti, orang yang bekerja dalam pekerjaan yang resikonya tinggi, contohnya di bidang transportasi dan yang lain-lain, atau orang yang mau pergi ke luar negeri untuk sekolah dan jalan-jalan, itu harus vaksinasinya 4 kali lengkap ya. Dan juga kalau seandainya yang ingin untuk vaksinasi ini, harus ingat kalau vaksin ketiganya itu harus dilakukan 6 bulan sebelum vaksin keempat ini. Jadi harus dilihat ya apakah cukup lama dan sekarang ini bulan berapa ya. Jadi dikurangin, dilihat dulu. Jadi vaksin ketiganya itu kapan? Jadi kalau sudah cukup 6 bulan atau lebih dari 6 bulan sudah boleh untuk vaksin keempat ini. Jadi caranya bagaimana? Jadi antara tanggal 21 sampai 25 bulan 5 ini boleh pergi ke CVC ya, Community Vaccination Clinic ataupun klinik-klinik yang lain untuk ngambil tiket biar bisa divaksin pada hari yang sama. Atau kalau ingin bikin booking ya, boleh dilakukan pada tanggal 26 bulan 5 dari hari itu, dari jam 8 pag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untuk booking. Di websitenya www.covidvaccine.com www.gov.hk ya, untuk bikin janji di sana supaya bisa divaksin di tempat yang dipilih. Jadi kalau seandainya untuk mendapatkan proteksi ekstra, boleh deh vaksin keempat lagi. 嗯，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香港嘅朋友啦，如果系符合咗头先个年龄组别啦，就系十八至到几多岁啊？ 59。 系啦，冇错啦。咁而且咧，记住吓，第三剂疫苗同埋第四剂疫苗咧，最少相隔6个月。咁如果你亦都系有个人需要话，或者工作需要咧，需要去接种嘅话咧，咁就可以透过头先嘅网站www.covidvaccine.gov.hk 咧，就系预约接种啦。都系嗰句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齐个人嘅保护啦，同埋防护，咁啊可以令到咧我哋嘅疫情咧尽快消退，而且咧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嘛。不过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格先生， 拜格 Barbie。 Liar mengerikan Karena lembut kata Manis senyumnya Mengundang gairah Semua wanita Menjerat asmara Jantung ini deg-degan Rasa Sukah begitukah lelaki